贵，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回，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 王菲执迷不悔。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继续陪伴你嘅。日子呢就已经嚟到七月尾喇喎。2021年嘅七月三十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呢就係六月21㗎喇。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除咗我陪伴你之外呢，仲有一个雷暴警告喎。暂时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呢就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呢继续系一啲四字嘅歌曲。因为实在太多太多好歌，冇办法临装多一个礼拜。 是我故意用无心的话，针针刺痛着你。谁又察觉在我的心里颤抖？是我故意如冰一样，来令你难受。明明是爱你，又要疏远你，谁人不想拥有？如到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来让我心灵内疚。又再说背着良心的话，可知我也受够。 曾为你我独个于漆黑中战斗，偽说你我是全不适合才是最难受，完全是骗你，为了深爱你，柔情不敢拥有。如到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来让我心灵内疚。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来让我心灵内疚。到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来让我心灵内疚。到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 李克勤啊，有呢一首叫做第一首嘅派台歌曲啊，《谁愿分手》，系一首非常好听嘅歌曲啊。咁啊，讲起即系李克勤咧，就系佩佩儿时嘅偶像啦。咁啊，当然佢唱歌就好听啦。咁啊，除咗佢唱歌好听之外咧，近排咧佢就即系成为咗呢个音乐节目嘅教官啦，由香港就教到翻去国内，哇！咁啊，希望佢都可以带领多啲唔同嘅朋友仔咧，令到佢哋嘅唱歌嘅技巧能够再即系更加好啲啦。因为咧，始终咧，即系你讲紧唱歌嘅技巧咧，真系需要时间去磨练，同埋时间咧就去即系浸淫嘅。咁啊，当然有名师指导啊，更加好啦，系嘛？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因为咧，始终咧出边咧天气都系相当之唔稳定啊。本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周初咧仍然有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4%嘅。再次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世光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

里却始终只有他。遥远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说话，热情并无变，哪管他沧桑变化。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热情并无变，哪管它沧桑变化。 张学友早期的作品《遥远的他》，一首好悲情、好悲情的情歌。 风轻吻我耳边，悠然相拥，共你的心意再接通，从头美梦在发端飘过，是你气味渗出兴奋的眼泪，今天它照过去，全也属你。犹如是我心里热爱，怀着柔美色彩，此刻在盛开，笑着静待，得到你在以心灌溉。如果从前没有跟你别过，谁亦难以清楚，放开各愿走这么苦楚，心中最爱还是原先一个。爱情如红火温暖着我，情人好比心里的一切，世界若要失光辉，但这点火永远美丽。爱情如浓酒可醉掉我，情人今生不再可自制。当从前共你分隔，我像无悔轻易，可会知不是同事，感觉到迷失的真意思。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新措施，对抗新冠变种病毒传播，要求联邦政府雇员接种疫苗。根据新措施，每名联邦政府员工需要申报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否则工作时要戴上口罩并定期接受检测。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国家需要保持警惕，还未完全摆脱困境。拜登呼吁民众遵守疾控中心有关戴口罩的指引，表示戴口罩是互相保护并且制止病毒传播的措施。他敦促民众不要将接种疫苗或者戴口罩变成政治问题。拜登将会指示五角大楼研究将新冠疫苗列入美军需要接种疫苗的清单。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言人反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在新加坡发表的涉华言论，指出中国不能够容忍美国为地区添乱。发言人说，这些言论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目的是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服务。又指美方反复无端攻击中国，挑起事端，是逆流而动，注定枉然。希望美方放弃傲慢和偏见，停止充当教师爷，以谦逊的态度参与地区合作。奥斯汀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说，中国在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张并没有国际法依据，侵犯区内国家的主权，美国将会支持各国捍卫自身权利。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一晚转播奥运男子个人花剑赛事，大批市民在商场观赛。网上片段流传，在颁奖礼播放国歌期间，有人怀疑发出嘘声。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确认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会搜集相关证据。据了解，警方东九龙总区公众活动调查组已经展开调查，并且已经索取闭路电视片段搜集证据。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在网上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超过2000个贴文，企图污蔑一间传媒机构，并且以威吓手段向不同的广告商施压，意图胁迫他们不要在有关的机构刊登广告。无线电视发表声明，表示得悉警方拘捕两人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滋扰广告商和艺员的信息，又指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谴责一切线上和线下违法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84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9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11，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5，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7.96美元，卖出价是1828.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让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向前冲，

天是灰色的，雨是透明的，心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 好喜欢的一首歌曲，亦都好喜欢的这位女歌手啊，范晓萱《自言自语》啊，好像我哋嗰份工作咁，我成日讲咧，喺空气中咧，虽然好多朋友仔咧喺唔同嘅地方支持紧香港电台啦，咁啊听紧我做节目啦，咁啊但系咧个感觉又好似自言自语咁样，因为咧我又听唔到你哋嘅声音啦，亦都唔知道你哋有咩反应啦。不过我亦都知道，即虽然好似自言自语咁，但系你哋系听紧我讲说话嘅。 昨日依稀，还未舍得你。今天的我，仍让你欢喜。 明明咧，我系想播呢个孙耀威嘅啊，点解佢又会跳咗去另外一首孙耀威嘅歌曲咧？唔紧要嘅，因为咧就一定可以拣翻我嗰首歌曲嘅。嗯，不过俾少少时间我吓，呢一首系啦啩。佢有分上集同下集，都系一个爱的故事嚟嘅。今日先播下集先。 是下雨天，在夜静沉寂处，听你的爱故事，下着心中的雨。吉他太多想放肆，你已经伤心多次，我怕你的忧郁可停止。到底应相爱或分开，假设情不再，应该等你决定，我假装潇洒望海，我做到知你离不开，真叫人感慨，但我对你爱念未曾改。惜你，这颗心不忍看你落泪时，一串串令心酸酸，仍旧仍旧眷恋。我但愿他珍惜你，爱可一生一世永没尽头，不要我耐心辗转，无尽无尽挂牵。爱你却未开口，宁愿像现在是好友，愿你开心偶然想到我。正沉寂处，你说失意际遇，是内心再犹豫。天空似是停了雨，我始终相当关注，盼你去找些开心日子。到底应相爱或分开，假设情不再，只想等你决定，我假装潇洒望海，我早都知你离不开，真叫人感慨，但我对你爱念未曾改。这颗心不忍看你落泪时，一串串令心酸酸，仍旧眷恋。我但愿他 尽头，不要我来生辗转，无尽无尽挂牵。爱你却未开口，宁愿像现在是好友。愿你开心偶然想到我。 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西南风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系有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再次提提你，去到今朝早嘅8: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熟悉的爱恨前面，还想到什么四字的歌曲呢？确实真的很多很多。会不会想到跟着下来这首呢？ 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存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佢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 邝美云的这一首堆积情感啊，我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咁啊当然仲有半小时嘅清晨上嚟，一阵间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咁啊一阵间我哋一齐听听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听嘅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30。

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由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30号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6月21噶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毒品嘅祸害，咁究竟系讲紧边一只嘅毒品咧？虽然边一只都系有祸害噶啦，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呢一只嘅毒品咧，确实又真系好令人担心嘅。点解咧？一阵间听下就知道噶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候梗系要继续听歌啦。呢位女歌手咧，其实佢都有好多首系四字嘅歌曲啊。记得播过不拖不欠啦，这个时候我们有舍不得你，郑秀文。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走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陪伴身边当然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啦， 大家早晨。 嗱，而家咧就正正系暑假当中啦，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暑假嘅同学仔咧就梗系会去玩啦，咁啊可能咧就会识下啲新嘅朋友啦。咁讲起咧喺暑假识新朋友咧，即系如果系一班即系玩开嘅，咁大家都冇乜问题嘅，就当然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识嗰啲新朋友，可能根本你唔认识佢嘅来龙去脉嘅，咁好容易就会有机会会学坏嘅、哦。当然我哋最担心咧，就梗系即系做一啲违法嘅行为啦，或者系年青人之间咧，好容易咧就会不如你试下咧，唔会上瘾啊！嗱，呢啲咧就系我哋作为家长系最担心啦。 冇错啦，我都同意啊，尤其是即系大家抱住一个玩玩下嘅心态啊、又或者我都系试下啫， 食一次唔会上瘾嘅。 系啦，好多年轻人咧，甚至即系你话大人咧。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心态，即系对自己过分自信啊！吓咁，但系往往有时用咗呢啲咁样嘅物质之后咧，嗰种带俾你嘅感觉咧，你系即系好难去摆脱啦。咁变咗一次都唔应该试， 即系好容易泥足深陷啦，系咪？ 冇错。 嗱，讲紧咧，其中一样我觉得最疑惑咧，就系大麻啦。咁讲起咧，有国家咧就觉得大麻呢样嘢系冇问题嘅，甚至乎喺一啲嘅零食上边咧都有呢一样嘅物质喺度。咁事实上，大家都应该知道大麻其实系毒品嘅一种嚟噶嘛。 冇错。 咁我哋作为家长，佢攞包朱古力翻嚟，即系我啲仔女攞包朱古力翻嚟，咁当我发现喂佢有大麻成分嘅时候，我应该点做咧？ 其实咧喺香港嚟讲咧，即系任何食物含有呢啲咁样嘅大麻嘅话咧，其实已经系犯法噶啦。咁所以咧，你话喺外国啊，如果买到呢啲嘢，咁外国嘅制度啊，各样我哋都唔评论啦，系咪？但系如果你买咗呢啲嘢，然之后带翻香港嘅话咧，其实一入境咧，其实已经系触犯法例。 即系当你运毒噶咯？ 系啊，即系已经系一个比较，即系运毒系咪真系运毒咧？就我自己唔系好熟悉啦。咁但系咧。即係已經係觸犯法例， 肯定係犯法㗎啦。不過係邊一條條例咁解嘅啫。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即係真係唔好啦。如果你買到，要好留意咯。即係如果你見到嗰個成分係有呢一啲嘅大麻成分，例如 THC 咁樣嘅話咧嚇，咁就真係已經係嗰一類咁樣嘅物質嚟㗎啦。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千祈唔好帶翻香港。 嗱，咁除咗你講即係可能喺啲食物上邊，即係加咗呢一個 THC 呢樣嘢之外。如果真系不幸地，你嘅身边嘅朋友俾你尝试啦，哇，跟住唔觉意咁样试咗啦，咁点算呢？ 如果真系咁不幸嘅话咧，即系连自己都唔知底下食咗呢一啲嘅物质嘅话，其实咧应该立即咧就去揾一个专业人士咧，去揾医护咧去到求助。咁可能咧，首先我哋都要详细讲翻俾医生听啦，即系嗰个情况系点啊？可能如果比较理想嘅话咧，带到嗰样嘅即系食品，又或者嗰啲嘢咧，去俾医生睇啦。医生会帮你去到评估究竟嗰个嘅份量啦，又或者你食咗嗰啲咁嘅嘢咧，或者嗰个份量咧， 影响你几多咧？ 冇错啦，咁以致你身体上面嘅反应啦，你精神上面一啲嘅反应啦，咁医生都可以有一个密切嘅评估咯。记住就真系 一次都冇事，半次都冇事。 冇错啦，咁真系不幸嘅话咧，就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帮手。 嗱，讲起毒品咧，其实系咪最大嘅伤害系个脑部咧？ 冇错啊，其实毒品呢即係如果我哋讲唔同嘅毒品呢，其实对于身体好多嘅器官啊都可以有一啲损害嘅。咁脑部首当其冲啦。咁因为佢基本上食咗毒品呢就係、是嗰、那个反应啊或者个作用啊都系喺个脑嗰度进行㗎嘛。咁先至令到你呢有啲比较兴奋啊飘飘然啊又或者觉得呢好似充满力量啊嗰种嘅即系效果喺度。咁如果我哋讲开 大麻嘅话咧，正正亦都系有啲咁样嘅感觉嘅，因为大麻咧确实食咗落去咧，可以令到人哋觉得即系轻松啦，好愉快啊，愉快之余咧，我哋嘅感官咧系会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强烈嘅，即系例如我哋听到一啲嘅声音啊，或者一啲歌声啊，好似觉得好似比平常更加好似好听咁样嘅、一啲快歌啊，我哋会更加觉得亢奋啊咁样。所以咧，当我哋有咁兴奋，即系咁好嘅，好似一个去咗另一个即系感觉嘅观感嘅境界嘅话咧，呢一个咧确实好容易令到我哋再想试嘅、再想试。咁但系咧，当我哋一路咁样去即系沉溺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容易，冇错啦，好多不良嘅反应，例如咧，如果唔食嘅时候啊，又或者食得太多嘅时候咧，我哋会好多焦虑啊，甚至系有一啲疑神疑鬼啊、幻觉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即系不良嘅反应啊。而且咧，即系越嚟越多嘅研究显示咧，持续咁样滥用大麻，尤其是咧，如果系一个青少年嘅时期开始用嘅话咧，就直接系会导致某几种精神病嘅病患率咧系远远即系提升嘅。咁例如咧，就系一啲譬如话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咁样咧，讲紧系比普通人咧系高几倍嘅。亦都有一个外国嘅大型研究嗰度讲出咧，就系青少年人咧咁样长期用大麻嘅话咧，系会直接咁样增加佢日后患上精神分裂症嗰个嘅风险啊，嗰个嘅风险嘅倍数咧可以去到五倍啊咁多嘅啊，咁而精神分裂症当然咧系一种比较严重嘅精神病吓，需要一个长期嘅药物嘅治疗嘅。仲有就系大麻咧残留喺我哋身体时间咧可以好长嘅，可以咧即系几星期咁样留喺我哋嘅身体咁样样嘅。 咁就除咗大麻之外，其他嘅毒品系咪即系个伤害会更加大，定系都系一样，都系同样地都系嗰啲嘅影响咧？ 其实就每一种嘅所谓毒品咧，都有佢少少唔同嘅一啲嘅作用咧，我哋个身体啊，甚至脑部嘅反应啊咁样。咁但系讲紧全部都系叫得毒品嘅话咧，对个脑咧一定系有损害，同埋咧就有唔同嘅即系伤害嘅层面啦。再加上佢哋会成瘾啦，同埋咧就真系有可能令到我哋咧即系唔食都唔得噶咁样。 好啦，咁即系如果一个唔好彩，即系已经发现身边嘅屋企人啦，或者系朋友有呢一个吸食毒品嘅习惯啦，咁我哋应该作为屋企人或者系朋友应该点样做咧？ 呢、这个咧真系要好严肃嘅去到面对啊！我谂第一件事一定系唔好净系屋企人，好多尤其是即系我见到咧香港啊，以至系即系我哋中国人嘅一啲嘅习惯咧，就系家丑不出外传，就即系自己去处理啦咁样，或者用一啲比较严苛严厉嘅打击嘅方法咧去到管教啦咁样。但呢啲咧往往会令到嗰个嘅年轻人咧，又或者使用者咧，佢会更加沉溺于嗰一个嘅行为啊，反而咧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帮手，一定要啊咁，因为无论医护啊，又或者我哋好多社会上边一啲嘅社福机构啊，都会有呢一方面咧比较专门嘅一啲服务咧去帮到手嘅。 事实上咧，即系毒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影响咧唔系即系咁短暂嘅，可以系影响一生嘅。咁所以真系一次都唔好试啦。咁所以喺这个暑假当中，作为家长的真的要好好地留意和提点你们的屋企的小朋友，希望他们真的要彻底地明白毒品的祸害。 没错了。 那好了，今天谢谢就是沈医生的，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又再见了。 拜拜。 拜 拜。 就狂热不分黑白地去爱，为你淌泪明知不应该，仍是继续明知分不开，早惯等待，难明白怎么好像失去你，在你身半人只作后备，自我安慰曾经心爱过，不必心内细腻，明知你是 了是彼此深夜都叹气，眼去千秋谁也觉乏味，没法忍受曾经想放弃，洒脱守在故地，怎么好尽失去你，在你身半人始作后备，自我安慰曾经深爱过，不必心内细腻，是彼此深夜都叹气，硬去迁就谁也觉乏味，没法忍受曾经想放弃，洒脱守在故地，没法忍受曾经想放弃，洒脱守在故地。 听过咧，有林珊珊嘅呢首《日夕回味》。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提提你啦，听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仍然有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第一台朋友又要留待下个星期四，再喺空气中再同你相遇啦。临走之前，我哋带嚟有 Sam 开许冠杰嘅呢一首《新星情歌》。临走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八点半钟。拜拜。 一摇共对轻舟飘，孤船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一腔将独怀恨。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一晚转播奥运男子个人花剑赛事，大批市民在商场观赛。网上片段流传，在颁奖礼播放国歌期间，有人怀疑发出嘘声。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已确认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会搜集相关证据。据了解，警方东九龙总区公众活动调查组已经展开调查，并且已经索取闭路电视片段搜集证据。香港羽毛球总会确认，正系参加东京奥运嘅港队羽毛球代表嘅球衣区旗出现偏差，羽总已经要求运动服赞助商改正，并且获承诺喺今日提供印有正确区旗嘅新球衣，俾运商代表邓俊文同谢影雪出战铜牌赛。有网民发现，港队代表伍家朗、运商组合邓俊文同埋谢影雪的球衣上面，区旗版本是1990年人大通过的区旗版本，紫荆花让紫荆花的花瓣较为宽阔，并非正式纳入区旗及区徽条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余总表示感谢社会人士同传媒的提醒。在科威特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與伊朗有關重啟核協議的談判不能夠無限期持續下去。被視為強硬派的伊朗總統當選人萊希將會在8月5日就職，他當選後兩日，即是6月20日，伊朗和6國為重啟核協議在維也納舉行的談判休會至今未恢復。布林肯在記者會表示，美國致力於外交努力，但這個過程不能夠無限期持續下去。他說美方已經表明恢復互相遵守核協議的誠意和願望，個波仍然在伊朗一方，要看德克蘭政府是否準備做出必要決定，以重新遵守核協議。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早前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談判裡面在核談判裡面不可信，又批評美國堅持頑固立場。美國白宮呼籲國會再次延長驅逐租客禁令，以保障數以百萬計租客和他們的家人。疾控中心去年9月實施聯邦禁令，不准房東在疫情下驅逐租客，禁令將會在星期六屆滿。白宮發表聲明說， Delta 變種病毒正是快速傳播，一些未接種疫苗的人正是面臨被驅逐的風險。總統拜登支持疾控中心延長暫停驅逐令，但根據最高法院裁決，需要國會介入才可以這樣做。最高法院上個月以5票对4票通過裁決，批准禁令實施至到7月底。投咗贊成票的法官卡雅諾表示，除非國會明確授權，否則他會反對再度延長禁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3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香港游泳代表何诗蓓以准决赛第二名的成绩，今朝早会出战东京奥运女子自由式100米决赛，争取她个人第二面奖牌。另外，羽毛球运双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就会和日本的组合争铜牌，留意稍后的东京奥运直击。 早前有多位的区议员是辞职，部分由他们跟进的市民求助个案暂时没人接手，有官员